们是不是应该回报他呢？ 应该呀，你打算怎么回报呢？ 就是祷告传福音，让更多小朋友相信耶稣啊。 答得好极了。